OK，现在来录一下现在的心情。我们家旁边就是卤味店，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店，所以那边会有什么洗碗啊、锅子锵锵锵的声音，就是唉，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因为我的录音环境真的是蛮糟的。OK，首先讲一下就是。这个 podcast 就是我只是想要随便录啊，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想要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还是干嘛的。因为我从我自己本身是一毕业后我就去澳洲，然后就为什么去澳洲呢？其实也是一个 long story，我想说我就放在之后再讲好了。反正我一毕业后就去澳洲，然后去了2年。回来，现在已经回来差不多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我刚回来之后，因为想说要赶快步入职场嘛，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工业工程的，然后就我大学也根本就没有很喜欢工业工程，反正我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反正我也不在乎我人生，就是反正我就比较 enjoy，就是 enjoy all the time。我就只想玩，就是我大学大一开始就是反正念书也是随便念念的，我是有准时毕业没有延毕，可是就是考试前我就是会抱佛脚去找朋友教我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说真的，就是关于工业工程专业的东西呢，我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我就是那种真的是蛮废的，这就是依靠朋友为生，也会教别人干嘛的啊，就是。基本上我就是在，好，反正我能毕业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靠朋友，然后还有自己也考前会蛮认真念书，但是就只有考前而已，其他时间都来混，对，然后，好，anyway，总之就是我回来嘛，然后我既然没有想要走工业工程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因为我知道多益在台湾是蛮注重的，然后我在去澳洲前其实英文蛮废的，我去澳洲前有考过多益，就是，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考300-400分吧，对，然后好像中间又有考一次，那时候就误以为有毕业门槛，所以又很认真的去拼了一次，好像有拼到500分，对，但反正总之就是我英文底子不是很好的那样的，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因为500多分好像也还不够。而且已经过那么久了，那个时效性也过了，所以我就又去考了多益，然后考完之后就过年嘛，然后过年都等成绩找工作之后，我就找上工作了。所以我记得1月底2月初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一家公司，然后就准备要进去工作。我在那个公司的名称呢，就是我的那个 job title 叫做规划师。是有点像业务性质的工作啊，但是我又要，我是叫规划师，还有顾问吧，就是类似那种，就是我要做公司产品的一些研究，然后要跟客户解释我们的产品是在干嘛的，然后协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然后也要贩卖，总之就是要同时踏着两个这个东西的，总之就是跟工业工程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做没多久，我就。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就从小到大我的姿势一直不好，我的就是我有一点上交叉症候群，我的胸就是比较紧，然后我的背好像就是背的肌力又不够，没办法撑起来，所以就是会有点驼背，然后我的脖子一直以来都是斜斜的。然后我在澳洲的时候，因为我还蛮喜欢健身的，虽然说我在从澳洲回来之前，我没有请过任何教练，但是因为因缘机会下，我就是蛮喜欢健身，但是我发现我以前练的姿势全部都错的，所以我常常用各种各种肌群在代偿，尤其是我的斜方肌，所以我的斜方肌很紧，然后再加上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就是有蛮多工作，就是有同时间兼的，就是2、3个工作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去澳洲，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想要赚钱嘛，对吧？因为对，就是我们家的家庭不是那种， 很富裕，所以没办法，没有什么资金能支持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因为我有很多想做的事，然后有想学的事情，所以我去澳洲的时候，算是钱算是我一个也蛮大的一个动力。对，它不是主因啊，就是主因是别的事情我才去，但是到那边之后，因为我既然都已经去了，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拼一点的，就是好好的生活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工作也很多，然后我的主业是丢台司机，就是我是 driver， 我在那个 Australia Post 就是当 driver， 然后就是当初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英文，我就跟他说我英文没有很好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要送货嘛，啊，总之这是一个另外的故事，但是重点为什么讲这个啊？啊，之后再说，但就是我就是因为当司机，然后我要常常看着导航，然后澳洲太阳又很大，所以我就是就戴着个帽子，然后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很像就是 scanner 吧，它应该叫做 scanner， 就是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一个扫描机，然后我们要扫条码，然后因为太阳真的太大，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低着头，就是头低低的，就是去敲门啊，然后用 scanner 扫那些 barcode， 就是那个条码的时候，头也都是几乎都是低的，然后我就是因为长时间低头，然后我又爱健身，就是我已经开车也低头，送货的时候也低头，然后回家之后好不容易放松了，也是低头滑手机，就是对，然后已经把自己的颈椎那边有点受伤了，然后导致我在澳洲的某个时候开始，我就会手麻，我睡觉的时候手会麻，那平常的时候呢，也会觉得不是很舒服，可是因为澳洲那边的，就是医疗费真的太贵了，就我也不太能负担，所以我是因为，但是那时候我有保险啊，我是之后回来之后，我妈跟我讲说那个可以请保险，所以我才比较敢放心的去看，然后刚好有包几个，就是因为有健保嘛，然后还有我自己的那种，就是可能类似终身医疗还是什么旅平险之类的，就是有把它 cover 回来，所以我就比较敢去看。但是因为如果我要做进阶的追踪的话，那个费用肯定是 cover 不回来的，所以我都是去做一些放松。对，总之我就是把我的颈椎受伤了，然后我在我得到为什么在这里？不对。因为我在我差不多二月份一月底二月份那时候找到工作的时候，我是十一月底回来嘛，然后准备多益，到我是考一月十九的多益，十一月底还是十二月初回来，我有点忘记确切的时间了。然后反正我是差不多，对，那时候开始准备多益，然后对二月多的时候就有顺利找到工作，然后我在 on board 第一天的之前，我就有跟我当时候的经理讲说，因为经理那时候好像缺几战力，所以他很希望我赶快步入轨道，就是赶快上工的意思。然后，不会说大哥，总之就是我在上工的第二天，我就跑去做核磁共振。然后上工那一周，核磁共振的报告就出来，就是我是颈椎破损。然后还没有到变成骨刺，可是我那边的颈椎已经算突出去蛮明显的，但是还没有到就是变成骨刺会就是完全压迫到神经，但是好像医生是跟我说我的神经已经变得很敏感，所以这是造成我手麻的一个主因。对，然后就跟我讲说如果我急的话可能就要开刀还是怎么样，可是因为颈椎嘛，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他跟我说就是会影响到之后的活动度，然后他当然也是建议我就是先复健，他有给我建议啊，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在工作嘛，然后我就说我这样子边工作边复健怎么样，然后其实我的工时又不太能配合复健的时间，就是我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半，然后因为新人嘛，我那个工作呢就是我们的加班呢算有点像责任制，然后以往常学长姐跟我讲还有经理跟我讲，刚开始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工时会比较长，就变成可能也不太能配合我复健的时间，然后我就跟医生讲我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我坐办公室的时间要多久还有什么的，然后医生最后我那时候也是问了蛮多医生的，就是有看中医有看西医，就是我在做核磁共振之前呢我也做了 X 光还有做神经传导，因为就有点我那时候有点病急乱投医啊，就是他很在澳洲很麻的时候，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是想说啊，没差嘛，就麻，又死不了，而且那边的医疗费那么贵，我想说反正放着，我回台湾再处理。然后我回台湾就是开始想要正视我这个病的时候，就是我想要把我这个病搞好的时候，反而 我把很多心力都专注在我这个病上面，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就觉得哇，怎么好像这个病是不会好嘛，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就一直有在做一些治疗，不管是针灸的啊，还是物理治疗啊、放松治疗、复健的一些啊，然后还有去做一些整复，叫什么？反正就是整骨的啊，就是会把我的骨头这样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弄的就是全身弄得很舒畅之后，还是没有好转，然后我就。反正很紧张，所以我才去做那些什么 X 光啊、神经传导，还有 NRI。对，然后反正总之，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希望我怎么讲？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的话，就先不要工作。对，然后好好的休养，就是因为他跟我讲说复健三个月，他是这样跟我讲啊，他说我这个最少要复健三个月，然后三个月如果有好转的话，就代表有往好的方向走。就代表我颈椎那个破损的地方，他说我如果慢慢姿势调回来还是怎么样的，他那个地方破损会慢慢修复，那我那边就可能他没有那么突出去，就不会让我的神经那么敏感，那我的麻的那个状况自然会改善。可是如果我好好复健，姿势调整，他三个月还是没有改善的话，代表我那边的可能破损的程度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比较严重，那我就要开刀。对啊，因为我就很喜欢运动啊，就是。蛮喜欢健身的，我就想到我以后会影响到颈椎活动度怎么样的，我就因为在澳洲也有存一点钱回来嘛，然后我就决定说，好，不然我就先停掉的工作，对，然后我就好好全职去复健，对，然后就到现在，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OK， 反正我讲这些就是想要让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啊，感觉我做这 podcast 的初衷就是，也不是想要变得多怎么样啊，只是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澳洲回来之后变得自闭的，然后小时候也不是那种很会跟朋友吐苦水啊，不管是好朋友还是什么的，其实我也不太会说自己很多内心话的东西。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觉得很像，反正在澳洲的某个时候，就是因为也遇过很多低潮还是什么的、啊，但我想说分批讲好，因为这个好像也不太能录得很长还是怎么样，对，想说分批录，然后就再跟大家讲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算蛮活泼的人吧，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是也是蛮会跟朋友拉比赛啊，还是干嘛的？然后只是从某个时期开始呢，就自己慢慢的在变化之后，就好像没有那么会跟朋友拉赛，拉赛功力可能也进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朋友都叫我喇叭，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喇叭，可能觉得我讲话很给小啊，很嘴炮之类的吧，随便。然后大学之后好像就。没有那么嘴，你知道吗？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个学习、每个时期、每个时期，我都还蛮不一样，还蛮不一样的。搞不好我有多重人格之类的吧，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然后就是开始听 podcast 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有一些 podcast 他们会在上面就是讲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啊，讲一些自己的心情。然后我就发现。如果可以讲讲看啊，反正我讲这个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就是应该吧。然后我这样录下来，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把它我自己讲出来、录出来的话，就是可能也有一个抒压的效果。然后我可能也会更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吧，因为我好像是一个会很容易东想西想的人，对。但是我又不太会表达出来，有时候就是说闷在家里，或者是。故事还是什么的吧，那我朋友就是说真的也没有到特别多、啊，就是或者是也没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到比较深入的那一块，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用录的，然后其实我原本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还要找我的朋友，我就说我们可以就是用这种聊天的方式录这个 podcast 啊，然后一方面除了就是可以讲自己的心情的东西之外呢，就是。我也会想要有一个未来也想要会想要有一个可以自己发声的一个平台，可以自己讲话的一个平台，然后就觉得 可以录看 podcast， 对，反正就是就当兴趣啊，对。然后我最近在准备某一家公司的面试，对，应该说我最近面试了几家公司，就是有一些是可能国外业务啊，或者是国外销售员之类的啊。我自己是想说，因为我也没有想要走工程师类啊，就暂时没有啦，搞不好之后也不知道，搞不好未来可能，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的事情也很多，而且我以前就是一个，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不是说喜欢不喜欢，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是有一些可能可以带给我一些成就感，可能可以带给我一些，我很会有一些欢乐在里面，就是然后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赚钱，这样子我就很心满意足了，然后对，我讲蛮多的，讲15分钟，好，先休息一下好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要怎么剪，到时候剪起来应该还蛮困难的。总之我就乱录了一个这个东西啊，然后把到时候把它丢上去看没人来听，然后我录 podcast 的初衷就是有点想要让。我是把这个 podcast 定义在，就是我可以找一些商务朋友来，然后抱怨一些生活啊，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物以类聚嘛，所以我很多朋友就是跟我一样，就是怎么讲，人生中还在迷茫自己，就是未来要怎么走，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也没有家里的事业可以让我们做，然后从小我们受到的那种。可能怎么讲，就是额外的那种教育也不多，因为就是跟着教育体制走嘛，就是可能念高中、念大学，然后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然后也没有可能像有些朋友可能有额外可以去学学英文啊、学学乐器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可以多方探讨自己兴趣的一个机会。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就变成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很棒，就是可能把自己家里的企业打理得很好啊，然后自己也很努力的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对。但是我就是那个一毕业，因为我也是有学长姐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他们也有跟我讲说工程师的生活内容大概是什么啊，然后做的事情大概是什么，然后一听到我就觉得妈的，这个感觉听起来就不是我要的，但是我也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就是工程师这个行业里面做过，所以。我只是听到这些东西，我就有点先否决它吧，就是，但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之后会不会有可能，还是踏入这个圈子里面去试试看，因为，我目前现阶段是那种，有点知道就是生活现实跟理想其实是差很多的，哎干妈的，我现在才发现。我买了一个麦克风，可是我现在用的麦克风是电脑的麦克风来录，妈，音质性超差。好，算了，我先试试看，我先听听看好了，等一下再来跟你们聊。